会有不同的感受，会有很多的特别的元素，这就是音乐融合着 New Age 的感觉。那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融合自然的音乐，就好像比方说恩雅的这一首，同样也是 New Age 音乐的代表。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很厉害呢？一个男生可以中音，可以女高音，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假声男高音，只不过爱迪森科迪诺呢可以把自己的音域随意的转换。 Se você não me ama, eu te amo. E se eu te amo, te cuida.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e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Perderte después. Ay,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Perderte después. Amor, eso es horrible que ni le me da primo hacer. Y si yo no fui con la piel, se lo incluyó de refiser. Yo ni fe me no sufrir, la porrería lo trecede. Es el otro que yo prefer, y no rien dime si me ple.